也没那么容易放弃。在茫茫人海之中有一颗真心，要不要选择站在你？是差点运气，可我一直在努力，每次见到你都加固爱的决心。 紧紧把我打醒，让我

我爱，我爱，baby， 我总会爱。

跟说很多的 光里从未有路牌。

的山岗，看那铁路修到我家乡，一条条巨龙翻山越岭，为雪域高原送来安康。 秋风起，谁解凭栏意，既然秋天过，何以笙箫默，此情更与谁人说。 见了你，从旧时光里苏醒，我看见了你，看见了你。若审判来临，选择你与天平，爱能否重来，恨能否安宁？这疯狂的回忆，梦醒的夜里，该躲在哪里？雨或依然的烙印，刺痛我的心。我看见自己，我面对我，我对待我，我流放我，我原谅我，眼看时间躺平了生活，等太阳升起来，云被风吹散，终会有答案。 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